旅途中风吹送，到远方的美梦，回不去思念在祈求和歌颂，到下了心海回头，看天边的星光，是黑夜的盼望，总会被遗忘却照亮了前方，能安慰寂寞彷徨。听声音颤动，你眼你梦，谁呼喊散在半空，无尽的伤痛，很爱回忆在心中。心上站在路中央谈该走的方向，想未来会是怎样，听耳熟的声音，是心跳的回响，风霜问岁月究竟多长，听声音颤动，你眼你梦，谁呼喊散在半空，无尽的伤痛，很爱回忆 第五名，曾轶可，私奔。 跟我走吧，我们去巴黎铁塔，我们去波浪的桥下，我们去最浪漫最动人但别人不知道的地方啊，那张照片中的倒影是你最想要去的吗，如果是这样 四名，曾熙，讲真的。 讲真的，会不会是我对闺蜜心上了，敷衍了太多，我怎么不难过？要你亲口说，别只剩沉默。或许你早就回答了我。讲真的，想的不可得，是最难割舍的。各自好好过，别好过一直拖。心了，好吧，我认了，只

生前死别走，换杯肉丝手，尽量别张口，满足狼的胃口，但怂恿的烫了手，等看懂的还我自由。 好读书，没考上跟你一样的大学。 大学，我砸了份工作，离你宿舍更近。当我开始学会做代笔，才发现你不知道在我，你又擦肩而过。

感情漂泊，三个字不多，也居心叵测，拥抱在热烈逃不过的劫，在你那一刻痛彻骨骼，回想困守疯狂的拥抱，以后的以后全都要靠听说，我会习惯的微笑着哭泡，谢谢你这故事中邂逅，还能撑着的往前走，等待时间愈合伤口，无独自由被迫的降落。 肩膀轻手却骄傲，在这远方没人陪伴，只有幻想和烦恼，无聊的渺小的反对不公平的世界，没能继续的革命，不欢而散的告别，我倒下后不敢回头，各自间的女孩，时间久了也很美，我会和她结婚，带我去小城过年，忘了把那摇滚乐，奔腾不复的时代，我倒下后不敢回头，被社会伤害的人们，有人多